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坐弄一下车闲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走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静瑜，想在诵读小站跟大家分享一篇我国著名的女作家学者杨绛先生的一篇散文。这是他的100岁感言的片段。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辱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又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会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的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 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在克克莱斯看来，如果说莫莱尔父子公司有一天竟会付不出款，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个磨坊老板不相信那一向日夜推动他磨机的河水竟会一旦不流一样。目前还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可以动摇克克莱斯的信仰。上个月的付款是极其正确的，如期付清了的。克克莱斯查出一笔有损于莫莱尔的14个素的错账，当天晚上他把那14个铜板交给了莫莱尔先生。莫莱尔先生苦笑了一下，把钱掷进了一只几乎空空如也的抽屉里，然后说：谢谢克克莱斯，你是出纳人员中的明珠啊。克克莱斯回去十分快乐，因为莫莱尔先生本身便是马赛忠厚者中的明珠。莫莱尔先生这样夸奖他，比送他一份50埃居的礼还使他高兴呢。但是从月底以来，莫莱尔先生曾度过了许多焦虑的时间。为了应付月底，他曾搜尽了他所有的财源，他深怕他的窘况会在马赛传扬，所以到布奎尔的集市，他把妻子和女儿的珠宝卖了，还卖了他的一部分金银器皿，这样公司的名誉才能依旧维持着。但他现在已经山穷水尽，借款吧，由于市场所传的那些消息已经借不到了，要偿付博维利先生这个月15日的10万法郎和下个月的15日的10万法郎，莫莱尔先生除了等待埃及王号回来，实在没有别的希望了。他知道埃及王号夜已开出，那是他从一艘和他同时起锚的帆船上听来的，而那艘帆船却已经到港。那艘船像埃及王号一样，也是从加尔各答开来的，但他已在2个星期前到达了，而埃及王号却杳无音讯。罗马汤姆省弗伦奇银行那位专员在见过博维奇先生的第二天去拜会莫莱尔先生的时候，情况便是如此。接见他的是艾曼纽，这个青年人他看到每一个新的面孔就要吃惊，因为每一个新的面孔就是一个闻风来询问公司老板的新债主。想使他的雇主避免受这次会见的痛苦，他就问来客有何贵干。这位陌生人说，他和艾曼纽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事情需要和莫莱尔先生亲自面谈。艾曼纽叹了一口气，就召克克莱斯来。克克莱斯来了，青年吩咐引导来客到莫莱尔先生的房间。克克莱斯先走，莱克跟在他的后面。在楼梯上，他们遇见了一位16、17岁的美丽的姑娘。这姑娘焦虑地望着这位陌生人。啊，莫莱尔先生在办公室吧？在不在，丘里小姐？克克莱斯问。 啊，是的，我想在吧，至少…… 青年姑娘犹豫不决地说： 你可以去看看克克莱斯，要是我的父亲在那儿，就给这位先生通报一声。 我是毋庸报名的，小姐。英国人答道：我的名字莫莱尔先生并不知道，这位可敬的先生，只要通报说罗马汤姆森弗伦奇银行的专员求见就行了，那家银行是和你的父亲有来往的。青年姑娘脸色苍白起来，她继续下楼，而陌生客和克克莱斯则继续上楼。她走进了艾曼纽所在的那间办公室， 而克克莱斯则用他身上所带的一把钥匙打开了第二重楼梯拐角上的一扇门，引导那陌生客人到一间后见室里，再打开第二道门，进去后即刻把门关上，让汤姆圣弗伦奇银行的专员独自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回身出来请他进去。英国人走进房间里，发现莫莱尔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正在翻阅几本极大的账本，里面都是他的债务。一看到来客，莫莱尔先生就合拢了他的账本，站起身来指着一个座位请来客坐下。当他看到他坐下以后，自己才坐回到他原来的椅子上。14年的光阴已经改变了这位可敬的商人的面貌。他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是36岁，现在已经50岁了。他的头发已经变成白色，时间和忧愁已在他的额头刻下深深的皱纹，而他的目光一度曾是这样坚定和尖锐，现在已踌躇而彷徨，像是他被迫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念头或一个人身上似的。英国人用一种好奇而显然还带着关怀的神气望着他。啊，阁下，莫莱尔先生说，他的不安因这种审问式的目光而更加强了。您想跟我谈谈吗？是的，阁下。您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了吧？汤姆圣弗伦奇银行，我的出纳员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的不错。汤姆圣弗伦奇银行本月份得在法国付出30-40万法郎的款子，知道您严守信用，所以把凡是有您签字的期票都收买过来，叫我负责来按期付款，以便动用。莫莱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擦了擦他那挂满汗珠的前额，然后莫莱尔先生说，那么先生，您有着我的期票吗？是的，而且数目相当大。 多少数目？ 穆莱尔先生用一种竭力想使之镇定的声音问。这儿是。英国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叠纸来说，典狱长博威利先生开给我们银行的一张20万法郎的转让证书，那本来是他的。您当然知道您是欠他的这笔款子的，对吧？ 是的。他那笔钱是以4厘半的利息放在我的手里的，差不多有5年了。 您该在什么时候付款呢？ 一半在本月15，另一半在下个月15。 不错，这儿还有32500法郎是最近付款的，这上面都有您的签字，都是持票人转让给我们银行的。 哦，我认得，我认得。 莫莱尔先生说着，他的脸涨得通红，像是想到他将在一生中第一次保不住他自己签名的尊严似的。 啊，都在这儿了吗？ 不，本月底还有这些期票，是巴斯卡商行和马塞维都商行转让给我们银行的，一共大约是55000法郎，总数是287500法郎。在这一笔笔计数的时候，莫莱尔先生所感到的痛苦简直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287500法郎， 莫莱尔先生照样说了一遍。是的，阁下，英国人答道，我不必向您隐瞒。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 到目前为止，您的信实守约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据马赛最近的传闻，恐怕您不能履行您的债务。听到这一段几乎近于残酷的话，莫雷尔先生的脸顿时变成了死灰色。 阁下，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从先夫手里接过这家公司的经理权到现在已经有24年多了，而先夫也曾亲自经营了35年。凡是由莫雷尔父子公司签名的任何票据，还从来不曾失过信用。 这是英国人回答。那我知道，但以一个诚实君子答复一个诚实君子应有的态度来说，请坦白地告诉我，这些期票你能不能照样的按时付清呢？莫莱尔先生打了一个寒战，看了一看这个到刚才为止说话尚未这样斩钉截铁的人。问题既然提得直截了当，答复也就应该直爽。啊，是的，我可以付清的，假如能如我的希望，我的船能安全到达。因为它一到，我因过去许多次意外事件而丧失的信用就可以恢复了。但假如埃及王号损失了，这最后一个来源也就没有了。那可怜的人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假如这最后一个来源也靠不住了呢？唉，莫莱尔先生答道，强迫我说这句话是太残酷了，但我是已经习惯了遭遇不幸了，我必须把我自己练成厚脸皮，我恐怕不得不延期付款。难道您没有朋友可以帮助您吗？莫莱尔先生凄然微笑了一下。在上界，阁下，是没有朋友，只有往来的。这倒是真的。英国人喃喃地说，那么您只有一个希望了，只有一个了，最后的了，最后的了。那么要是这一个也耽误，那我就毁了，整个的毁了。我来这儿的时候有一艘船正在进港。啊，我知道的，阁下，有一个在我日暮途穷的时候依旧跟着我的青年人，每天花一部分时间守在这间房子的阁楼上，希望能最先向我来报告好消息。这一艘船的进港，他已经通知过我了。那不是您的吗？不，那是一条波尔多的船，是基隆丹号，它也是从印度来，但却不是我的。或许他曾和埃及王号通过话，给您带了消息来呢。好，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一件事，阁下，我怕得到我那条船的任何消息，简直就像我怕现在遗物中差不多。不确定倒还使人抱有希望。于是莫莱尔先生又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这一次脱期是说不通的。埃及王号在2月5日离开加尔各答，他应该在一个月以前就到这儿的。那是什么？英国人问。这一片闹声是什么意思？啊？ 哦，莫莱尔先生喊道，脸色立刻苍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看，楼梯上传来一片响声，使人们匆忙的奔走声和半窒息的呜咽声。莫莱尔先生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他的气力支撑不住了，倒在一张椅子里。两个人面对面地互相望着，莫莱尔先生四肢都瑟瑟地发抖，那英国人则带着一种极其怜悯的神色凝视着他。闹声止住了，莫莱尔先生似乎已料到是什么事情了。那件事引起了闹声，而那件事是一定会到来的。那英国人觉得好像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那是几个人的脚步声，而那个脚步声已经在门口停下了，一把钥匙插进了第一道门的锁眼，可以听到门上的铰链声。这时莫莱尔先生喃喃地说，好，只有两个人有那扇门的钥匙，可克莱斯和丘里。这时第二道门开了，门口出现那泪痕满面的青年姑娘。莫莱尔先生用手撑着椅臂，颤巍巍地站起来。他本来想说话，但他却说不出来。 父亲， 那姑娘绞着双手说， 原谅您的孩子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莫莱尔先生的脸色又一次变白了，他的女儿秋丽扑到他的怀里。 父亲，父亲，勇敢一点。 那么埃及王考完了吗？莫莱尔先生说，声音已经嘶哑。那青年姑娘没有说话，点了点头，依旧躺在他父亲的怀里。船员呢？莫莱尔先生问。 救起来了，是刚才进港的那条船上的船员救起来的。 莫莱尔先生带着一种听天由命和崇高的感激的表情举手向天。谢谢，谢谢我的上帝，至少您只打击了我一个人。那英国人虽然平时极不易动感情，可这时也有一股眼泪湿润了他的眼睛。进来，进来吧，莫莱尔先生说，我料到你们都在门口。不等他那些话说完，莫莱尔夫人就进来了，她哭得非常伤心。艾曼纽跟在夫人的后面，在后见室里还有七八个衣不蔽体的水手的难看的面孔。一看到这些人，那英国人吃了一惊，向前跨了一步，然后他又抑制住自己，退到房间最不受人注意和最远的一个角落。莫莱尔夫人在她丈夫的身旁坐下来，握住她丈夫的一只手。秋里依旧把他的头靠在他父亲的肩头。艾曼纽站在房间中央，像是在做莫莱尔先生一家人和门口的水手们之间的联系人。哦，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莫莱尔先生说。这时艾曼纽说，啊，过来一点，皮尼龙，从头到尾讲出来吧。一个被热带的太阳晒成棕褐色的老海员向前走了几步，两手不住地旋转着一顶残破的帽子。啊，日安，莫莱尔先生，他说，好像他是昨天晚上离开马赛刚从 X 或土伦回来似的。啊，日安，皮尼龙，莫莱尔先生回答。他虽然微笑着，却禁不住满眶热泪。船长在哪儿？ 船长，莫莱尔先生，他生病留在帕尔马了。感谢上帝，他病得并不厉害，几天之后您就可以看到他健康的回来了。啊，很好，现在你把事情讲讲吧，皮尼龙。 皮尼龙把他嘴里的烟草从右面顶到了左面，用手遮住嘴巴，转过头去喷了一大口烟，然后摆开一只脚开始讲了。 您瞧，莫莱尔先生， 他说， 一开始我们风平浪静地航行了一个星期，然后在布兰克甲和博加大甲之间的一段海面上乘着一阵和暖的西南风航行，忽然加马特船长走到我面前，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后哨，说皮尼龙，你看那边升起的那些云是什么意思。我那时自己也正在看那些云，我看他们是升得太快了，不像是没有原因的，要是他们不是预报灾祸就不会那样黑，我也是这样看的。后来船长说，我先来预防一手，我们张的帆太多了，喂，全体松帆，拉落三角头帆。哎呀，真是千钧一发呀，狂风已经赶上我们了，船开始倾侧起来。哎呀，当时船长说，我们的帆还是扯得太多了，全体来落大帆。五分钟以后，大帆落下来了，我们只得扯住帆尾和上桅帆航行。喂，皮尼龙，船长又说，你为什么摇头啊？我说，我想那风不见得就此罢休呢。船长说，你说的不错，我们要遇到大风了，大风，不止大风，我们要遇到的是一阵暴风，不然就算我不懂，你可以看到那风就像蒙德里顿的灰沙一样刮过来。幸而船长懂啊，他说，全体注意，顶帆收两格。船长又喊道，帆脚索放松，绑紧，落上桅帆，扯起帆横上的滑车。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6.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Lao Chuan Yuan Pin Yilong 在讲述着他们当时遇到的情况。 当时船长喊道，帆绞索放松，绑紧，落上桅帆，扯起帆横上的滑车。 在那种纬度的地方，这样是不够的。那英国人说，要是我，我就把顶帆放四格，把桅帆扯落。他这样坚决、响亮和出人意料的声音，使人人都吃了一惊。皮尼龙把手遮在眉毛上，定睛凝视这个批评他们船长技术的人。 我们干得更好，先生。 老水手带着相当敬意说， 我们把船尾对准风头，顺风奔走，10分钟以后，我们扯落顶帆，光着桅杆飞驰。 可那艘船太旧了，经不起那样的风险。英国人说， 哦，对，就是这把我们断送了。在颠簸了12个钟头以后，船出了一个漏洞。这时船长说，皮尼龙，我看我们是在往下沉，把舵给我，到下舱去看看。我把舵交给了船长，就下去了。那儿已经有3法尺深的水了，我喊道，全体来抽水。可是太迟了，好像我们抽出来的越多，进来的就更多。哎，我们抽了4个钟头的水以后，我说，既然我们是在往下沉，就让我们沉下去算了吧，我们总得死一次的。这时船长喊道，这可是你做的榜样吗，皮尼龙？好极了，等一等。他到他的船舱里去拿了一把手枪回来。他说，谁第一个离开抽水机，我就一枪把他的脑浆打出来。干得好。 英国人说， 只要道理讲得对，大家自然会有勇气的。那个时候风势减了，海也平静下去了，但水却不断地涨进来，不多，只是每小时2法寸，但它还是在涨啊。 每小时两法寸似乎是不算多，但十二个小时就成了两法尺了，而两法尺加上我们以前有的三法尺就变成五法尺了。来，这时船长说，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了，莫莱尔先生不会再怪我们的，上救生艇去，孩子们，越快越好。 唉，皮尼龙继续说，你知道莫莱尔先生，一个水手是舍不得他的船的，但却更舍不得他的命，所以我们也不等他再说第二遍，越是那样船就沉得越快，像是在说，走吧，逃命去吧。我们马上把小船放到水里，八个人都跳到里面，船长最后一个下来，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没有下来，他不肯离开大船，所以我就把他拦腰抱起，抛进小船，然后我自己也跟着跳下去了。哦，真是千钧一发呀，因为我刚跳开甲板就砰的一声像一艘主力舰上边重炮齐发似的炸裂了。十分钟以后它就向前倾，然后又横倒，连翻了几个身，于是就再会了，埃及王号。至于我们，我们有三天没吃没喝，所以我们开始想抽签，看哪一个来当其余的人的牺牲品。正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基隆丹号，我们就发出了求救讯号，他们看见了我们，向我们驶过来，把我们都救上了船。嘿，莫莱尔先生，那就是全部事实。哦，我是凭一个水手的名誉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让那些人说吧。是的，是的，是的。 一片众人喊是的的附和声证明，这个叙述者以忠实详细地说出了他们不幸和受苦的情形。很好，很好。莫莱尔先生说，我知道谁都没有错，这只怪命，这件事是上帝的意志，赞美上帝。啊，你们的工资还该付多少？ 哦，那个，我们不谈了吧，莫莱尔先生。 不，我们要谈。 那好吧，那么是三个月。 皮尼龙说，克克莱斯，这些好汉子每一个付200法郎给他们。莫莱尔先生说，要在别的时候，我本来会说另外再给他们200法郎算是送礼的，但时代不同了，我现在仅有的一点钱不是我自己的了。 皮尼龙转身和他的同伴们商量了几句话。 至于那个莫莱尔先生， 他说，又转动他嘴里那块烟草。 至于那个， 至于什么？ 那钱 怎么了？ 我们都说我们目前只要50法郎就够了，其余的 我们等到下次再算吧。 谢谢，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莫莱尔先生捂着心口说：“ 啊，拿了吧，拿了吧。 假如你们能找到另外一个老板，去为他服务吧，你们尽管可以那样做。” 这最后几个字在海员们身上发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影响，皮尼龙几乎把他的烟草块吞了下去，幸而又吐了出来。 什么？莫莱尔先生， 他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 您打发我们走吗？那么您生我们的气了吗？ 不，不，莫莱尔先生说，我没有生气，我不是打发你们走，但是我已经没有船了，所以我不需要任何水手了。 没有船？皮尼龙答道。那么您可以造啊，我们可以等着您。 我没有钱再造船了，皮尼龙。船主带着一个悲哀的微笑说：“啊，所以我不能再接受你们的好意。 没钱了，那么你一定不要再付给我们钱，我们可以像埃及王号一样两手空空的走的。够了，够了，我的朋友们！” 莫雷尔先生喊道。他几乎要被压倒了。 离开我吧，我求求你们，我们将来在时事好些的时候再见。埃曼纽，陪他们下去执行我的吩咐。莫雷尔先生，至少我们可以再见的吧，莫雷尔先生。 皮尼龙问。是的，我的朋友们，至少我希望如此。好，现在去吧。 莫雷尔先生向科克莱斯示意，科克莱斯就先走，海员们跟在科克莱斯后面，埃曼纽在最后。现在船主莫雷尔先生对他的妻子和女儿说：“ 啊，现在离开我吧，我和这位先生谈一谈。” 于是他向汤姆省弗伦奇银行的专员瞥了一眼，那专员在这一幕场面中始终坐在那个角落，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过的那几句话以外，他不曾有过别的举动。两个女人对这个人望了一望，他们已完全忘记有这个人在场，于是就退了出去。丘里在离开房间的时候，对陌生人投了一个恳求的眼光，那英国人打了他一个微笑。当时要是有一个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在场，看到他那严肃的脸上竟会发出这样的微笑，一定会感到惊奇的。房间里这时只剩下了两个男人。 唉，先生。 莫雷尔先生倒入了一张椅子里，然后说：“ 您都听见了，我再没有什么可告诉您的了。” 我知道，英国人答道，一场新的不公的灾难已降到您的身上，而这只能增加我为您效劳的愿望。 哦，阁下！ 莫莱尔先生喊道。 啊，我看。 那英国人又说：“我是您最大的债权人，是不是？ 您的汽票，至少是最先该付的。您希望延期付款吗？延期 可以救我的名誉，因而也可以救我的生命。 您希望延期多久？莫莱尔先生想了一想，两个月，他说，好，我愿意给您三个月。那英国人回答， 但是汤姆圣弗伦奇银行能同意吗？ 啊，一切由我来负责好了。今天是6月5日。 是的。 好，请把这些期票重新开过，改到9月5日。到9月5日11点钟，时钟指到11点上，我来收钱。 我等着您。 莫莱尔先生回答说， 我会付款给您的，不然我就死。 这最后的几个字的音调是说的这样的低，以致那陌生人根本听不到。期票重新开过，旧的被撕毁。那可怜的莫莱尔先生发现自己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让他想办法。英国人以他那一民族所特有的平静的态度接受了他的一番谢意。莫莱尔先生向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亲自送他到楼梯口。那英国人在楼梯上遇见了秋丽，秋丽假装要下楼，但实际上是在等他。 啊，阁下。 秋丽绞着双手说，小姐，有一天您会接到一封署名水手辛巴德的信，不论那封信看来是多么奇怪，您一定要按照信上所吩咐您的话去做，好吗？ 是的，先生。 您答应吗？ 我向您发誓，我一定照办。 很好，再见了，小姐，愿你永远像现在一样纯洁高尚。我相信上天会报答您。此埃曼纽做您的丈夫。秋丽轻轻地喊了一声，面孔红得像一朵玫瑰，靠身在栏杆上。那陌生人摆了摆手，继续下楼去。他在天井里找到了皮尼龙。皮尼龙正一手拿着一封100法郎的纸包，似乎不能决定究竟是拿了好还是不拿好。跟我来，朋友，英国人说，我想跟你谈一谈。汤姆圣弗伦奇银行代表所提出的延期，当时是莫莱尔先生所万万想不到的。在可怜的船主莫莱尔先生看来，这似乎是他的运气又要来了，等于命运之神向人宣布他已倦于在莫莱尔先生身上泄恨了。当天莫莱尔先生就把经过的情形讲给了他的妻女和埃曼纽听。家庭里即使不能说已恢复安宁，但至少已回来了一线希望。汤姆圣弗伦奇银行方面待他这样的体谅，但不幸的是，莫莱尔先生的债主并非只他们一家呀。正如他所说的，在商场上是只有往来没有朋友的。当他深深地反省的时候，他觉得绝不能把汤姆圣弗伦奇银行这个慷慨的举动算作有意的表示，而只能算作自私的想法。银行方面大概是这样想的，这个人欠我们将近30万法郎，我们与其使他破产而只得到6厘到8厘的倒账，倒不如支持他一下，在3个月以后收回那30万法郎为妙。不幸，不知究竟是由于仇恨或盲目，莫莱尔先生往来的商行却并不都是这样的想法，有几家甚至抱着一种相反的想法，所以 莫莱尔先生所签出去的期票仍毫不客气地如期地被拿到他的办公室来兑现，而由于英国人所赐的延期，那一些期票依旧由克克莱斯如期照付，所以克克莱斯依旧像他往日一样的泰然自若。只有莫莱尔先生惶恐地想到，假如15日该付给典狱长博威利先生的10万法郎和30日到期的那几张32500法郎的期票不曾延期，他就早已经是一个破产的人了。一般商界人士的看法都以为莫莱尔先生在逆运不断的打击之下是无法站稳的了，所以当他们看到月底来时，而他照常能如期履行他所有的债务，不禁大为惊奇。可是信心还没有恢复到所有人的脑子里的，一般的人都说那不幸的船主的整个崩溃只能延迟到下个月的月底，而在那个月里，莫莱尔先生以闻所未闻的努力来搜集他所有的财源。以前他开出去的期票不论日期长短，人们总是很相信的接受了，甚至有自动来请求存款的，而现在莫莱尔先生只想贴现3个月期的期票，但却发现所有的银行都闭门不纳。幸而莫莱尔先生还有几笔钱可以收回来，那几笔钱收到以后，他才能把七月底的债务应付过去。汤姆圣弗伦奇银行的代表不曾在马赛再露过面，在拜访过莫莱尔先生以后的一两天他就失踪了。在马赛他只见过市长、典狱长和莫莱尔先生，所以他这次露面除了这三个人对他各自留下了一个不同的印象以外，再没有别的踪迹可寻了。至于埃及王号的水手们，他们似乎一定已找到了另外的工作，因为他们也不见了。加莫特船长已病愈了，从帕尔马岛回来了，他不敢去见莫莱尔先生，但那船主莫莱尔先生听说他已回来了，就亲自去看他。这位可敬的船主莫莱尔先生已从皮尼隆的嘴里知道了船长在暴风来临时的英勇行为，所以想去安慰安慰他。莫莱尔先生也把他该得的工资带了去，那原是加马特船长不敢开口要的。当莫莱尔先生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他正好碰到了皮尼隆正要上去。皮尼隆似乎把钱花得很正当，因为他上上下下穿着新衣服。当他看到他的雇主的时候，那可敬的水手似乎十分尴尬，他缩到楼梯的拐角，把他那嘴里的烟草块顶来顶去，用他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只感到在握手的时候，莫莱尔先生照常轻轻地回捏了他一下。莫莱尔先生以为皮尼隆的窘态是由于他穿了漂亮的新衣服的关系，这个好汉子显然从来不曾在自己的身上花过那么多的钱，他无疑的已在别的船上找到了新的工作了，所以皮尼隆的羞怯说不定就是为了他已经不再为埃及王号致哀所致。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